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84章，比赛。听到楚青青三个字，李琴书明显愣了一瞬，似乎也有点难以置信。直到他望过去，正好看到楚青青在换装备的背影。李玉锦低头和他说话，态度自然亲昵，他这才收回视线，确认了。切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这就是商人作风。李金书没回答他，扣上身上的最后一个扣，淡淡道：“ 开始比赛了，走吧，不然晚上真的要负责晚餐。” 袁子峰应了一声，跟上步伐。俩人要比赛的，可以算是组里力气最大的男子刘天。他平时爱健身，一身的腱子肉，威胁还算挺大的。袁子峰在心里点评了一下。总编吹了个口哨，袁子峰和刘天俩人二话没说就往上爬，动作可谓是风驰电掣。小宁和李琴书停在原地对视了一眼。 要不咱在这等着，让他们俩爬。 行。 李琴书干脆地答应了。袁子峰和刘天追得特别紧，顿时吸引了全组人的注意力，所有人都开始尖叫起哄，也有喝倒彩的，热闹非凡，当时把场里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了。李琴书察觉到自己背后一片火热，于是扭头看了一眼，正好对上厉雨锦的视线。他迅速收回眼神，把注意力放在攀岩的袁子峰身上。袁子峰觉得挺轻松的，他甚至没用十成的力气，主要是攀岩这事儿，有经验的会比没经验的轻松很多，知道什么情况下用力，所以他体力消耗并不严重。但刘天就不一样了，他体力消耗很严重，已经开始喘气了。袁子峰估计后期他就会落下。果然，俩人进入最后几米的攀爬期的时候，刘天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。袁子峰轻轻松松地借着这时间开始发力，迅速超过刘天。 刘天，加油啊！ 小刘啊，你连个孩子都比不过呀！ 欢呼声一声接着一声。袁子峰看到旁边的刘天咬紧牙关，还在那儿更加吃劲儿，干脆加快了速度，一次越了好几层，迅速抵达了顶部。 李琴书， 袁子峰蹲在崖顶往下望，看到李琴书扬起了眉毛，得意地笑道：“ 我赢了！” 哎，你抓好啊，别掉下来了。 我下来了啊！ 袁子峰说着，探出去半个身子，上面人将他放了下去。等到双脚终于踩在地面，袁子峰才一把抱住李琴书的脑袋。 嗨，怎么样，说了我能赢吧？ 是是是，你最厉害。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拿这时常很幼稚的小孩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接下来的比赛都是点弱鸡比赛，袁子峰没什么兴趣，在场子里四处兜着。李琴书倒是一直坐在原地看比赛状况，做记录。袁子峰逛了一圈之后才回去，坐了没多久，肩膀被拍了两下。他扭头一看，迎上了楚青青的视线。 好久不见。 袁子峰一翘，眉头拧起了。 有事儿？ 比比啊，挺无聊的，找不到人一起比，你陪我呗。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。 我不欺负女人。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啊？ 楚青青摇摇头，想要开口吐槽。他身后厉雨锦迈着沉稳的步伐过来，淡淡道：“ 我们试试。” 那袁子峰觉得真是奇了怪了，这俩人怎么回事啊？他下意识看了李琴书一眼，对方只露了个后脑勺，看上去像是在极其认真地做记录。但袁子峰猜测，对方的耳朵肯定已经竖起来了。因为楚青青和李雨锦都过来了，所以谢廖东和谢廖轩也都跟着过来了。谢廖东不断冲着袁子峰使眼色，袁子峰全都看懂了，这是在提醒他李雨锦不好惹。但偏生是谢廖东的提醒更加激起了他的胜负欲，他当即就要起身迎战。他身后的李琴书突然转过头来，淡淡的提醒 子峰，我们待会儿还要去联系明天早上的爬山。 袁子峰哪管那么多呀，已经站起来了。比就比， 你们要爬山？ 他这句话不知道是问谁的。李琴书没回答，袁子峰也没搭理他。李雨锦也不尴尬，很自然地继续问道， 琴书，你们在哪里爬？ 老李跟这位李先生也认识啊？ 谢廖轩突然插了句话。 哟，合着你们都认识，就我一个人不认识啊？ 李琴书似乎也有些吃惊，李雨锦居然主动对自己说话。他顿了顿，为了不服面子点了点头。 就在附近吧，应该。听说旁边就有一座小山丘。 一直没开口的楚青青突然笑了笑，冲着谢廖轩说道， 何止认识啊，他们俩关系可好了。 是吗？ 谢廖轩笑了笑，倒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在外人眼里，楚青青就是厉家的媳妇儿。虽然中间李雨锦不知道为什么有退婚的想法，但看他俩现在又站在一起了，可想而知危机已经化解了。人楚青青都没表示什么，旁人怎么可能把李琴书和李雨锦的关系再往那边想呢？说实在的，这么多年了，就连袁子峰都没发现他俩是谈恋爱的关系，一度只觉得他们是玩得特别好的哥们儿。李雨锦确实一直都藏得挺好的。李雨锦看了眼楚青青，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，淡淡道， 来。 袁子峰迈开步伐跟在他的身后往前走，两人身上的装备都是齐全的，也没说是谁输了会有什么惩罚，大抵赌的都是一口气，看谁赢了谁就有面子。直到裁判吹了口哨，两人都没说一句话。不过因为是和李雨锦比，袁子峰一上来就很卖力，两人跟蜘蛛侠似的往上爬，动作快得令人瞠目结舌的，很快就吸引了旁人的注意。李琴书他们公司的人全凑过来了，一堆人站在下边给袁子峰加油打气。李雨锦的体力是真的很好，他平时时常健身，每天早上都会跑步，练出来的全是精肉，穿衣服一点都不显。袁子峰有点吃力，但还是拼着一口气往上爬着。这是场子里最难的一个地方，两人爬的看上去都挺简单的，但事实上只有袁子峰自己知道真的有点难，好几次他都险些打滑摔下去了。眼看着即将抵达终点，袁子峰还差了李雨锦好长一截，顿时有点郁闷。他的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，但想到自个儿绝对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呀，二话不说拽着石块又是一个加速，竟然赶上李雨锦了。 袁子峰加油啊， 加油， 老大加油，你可以的。 声音一瞬间如潮涌般的入了耳，袁子峰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伸手就扣住石块迅速的往上，而一旁的李雨锦也突然提了力了。袁子峰觉得眼前一阵模糊，扣住边缘的石块即将往上跃的时候，手突然痉挛了一瞬间，他下意识松开了手。 哎，小心啊！ 场子里顿时一片哗然，尖叫声和担心的声音此起彼伏。 袁子峰只觉得自己整个人猛地往下坠，耳边那风声刮过，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地往下坠落，眼前万物都在这一瞬间成为极其模糊的一片，恍惚间他甚至看到站在终点的厉雨锦眉头很皱，伸出手欲要捞住他， 可还是让厉雨锦那孙子赢了。 这是袁子峰掉下去的时候心里唯一闪过的一句话。李琴书整个人都被吓得僵了一瞬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猛地往前冲过去，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竟要伸出手去接袁子峰。袁子峰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惊呆了一群围观的人。其实时间不过只过去了两三秒钟，却宛如经历了一个世纪。噔的一声，绳子拉直了，袁子峰终于停在了半空中。李琴书惊魂未定地望着袁子峰，下意识喊了一句： 哇，子峰你没事吧？ 袁子峰倒挂在半空笑了笑： 没事，别担心。 李琴书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自己腿居然在发软，背后全是冷汗，他脸色垮下去，狠狠瞪了一眼袁子峰： 你不要命了？ 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最后急功近利，完全是想一下跃上平台，根本没在意攀岩时教练所说的注意事项。李琴书又是担心又是生气，袁子峰被放下来之后没忍住一拳狠砸在他的背上。 你急什么？输了又不会怎么样。 哎呀，你别打我，我身上还不知道有没有暗伤呢，万一被你打得更严重了。 李琴书忙又在他打的地方揉了两把，声音担心： 这没事吧？ 应该没什么大事。 袁子峰不想让李琴书担心，所以没说实话。其实掉下来的时候，他的小腿骨轻轻磕了一下，有点疼，但应该不太严重吧。 下次不准再这么急功近利了。 没事。 李雨锦的声音入了耳了，他眉头紧锁着，一边脱装备一边往这边走。 走，去医院照个片检查一下。 不用，没那么脆弱。 李雨锦盯着他没话说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